只有这样的时光才值得流逝。童心很久没有出来放空了，只有趴在这里发呆，只有看着眼前那些年轻的身影，他才不会把自己扔进中年妇女的阵容里。哎，你们俩为啥没在一起啊？你觉得莫小诗是适合结婚的人吗？什么是适合？有钱？有上进心？还是有责任感？这些都是丈量男人的容器，但爱情是空气。女人没有容器能活，没有空气就活不下去。所以，那些标准和要求都是狗屁。女人要的就是一种感觉，千金难买我喜欢。可是生活很真实啊，如果当年和莫小诗结了婚，估计现在还在出租屋里住着呢。哦，不对，是人家不跟我结婚，莫小诗是个不婚主义者。你说这样的人能托付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哎，你不要想着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谁，每个人的人生都只能由自己打理。你想想看，那些我们最亲近的人，父母、丈夫，谁能陪我们一生？过程比结果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有谁来过，有哪些人让你怦然心动过。童心，老实说，你有没有后悔？没有，从没后悔过。莫小诗是个安静的疯子，只愿意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。他拒绝与外界接触，拒绝按照常人的轨迹生活。我如果跟了他，也会成为一个怪胎。可我看见了你内心的波澜，你像一只受惊的兔子。来，跟姐姐说说，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美妙？兴奋、害羞，还有一点点虐心，是这样吗？你神经病啊！再瞎说，就不陪你看电影了。说你害羞，你还开始撒娇了。不陪我看，陪他看去。快去吧，你的大艺术家正在给文艺女青年讲艺术与人生呢。兰芝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你童心扑过去压着兰君，他们像两个大学生一样嬉闹着，惊飞了梧桐树上的几只麻雀。嬉闹过后，童心又满脸惆怅。唉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兰君，你快跟我说说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赵腾飞这次是铁了心要回义城了，我是真没辙了。我也没啥好招，一个男人连床都不愿意上了，那就只剩下一招了。什么招啊？装可怜呗，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办法了。正常男人都有三块软肋：责任感、好色、同情心。现在赵腾飞把责任感给了他妈，好色这一条不奏效了，你就只能博同情了。赵腾飞现在跟马桶一样，又臭又硬，才不会同情我呢。那是你做得不够好，等他回来，你给他买衣服，做好吃的， 再给他妈联系北京的名医，极尽巴结之能事。我就不信他不动情。如果这些招都不管用，哼，那就别理他了。这样的臭男人，爱滚多远滚多远。好吧，等他回来，我试试吧。这就是咱们的家庭悲哀，没有界限，没有空间。你看看人家西方人，孩子成家之后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偶尔聚在一起过个周末，那亲热的跟见了贵宾一样。咱们这儿就爱在一起搅和，生了孩子必须要爷爷奶奶带，老人不帮着带孩子就是不负责任的老人，老人生了病必须得儿子媳妇伺候，不伺候就是不孝顺。天天在一起搅和，结果就是锅碗瓢盆的碰撞，婆婆妈妈的矛盾，说不清道不明。蓝军总是可以一针见血地说出问题的本质。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这样，你们家就没有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啊。童心满脸羡慕地看着蓝军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以为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啊？上周刚吵了一架。为啥呀？我们想移民，他爸妈不同意。你要出国呀？去哪儿啊？澳大利亚。哦，澳大利亚，这样的字眼儿瞬间把童心带入到一个轻盈干净的世界。蓝天碧海的黄金海岸，白色屋顶的悉尼歌剧院，童话仙境一样的帕罗尼拉公园，还有那些在公路上蹦跳的袋鼠。想象一下，蓝军端着热腾腾的咖啡，站在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前，看着孩子在草坪上奔跑，厨房里传来澳大利亚牛排的焦香。你们什么时候去？靠什么来赚钱养家？以后还回来吗？一堆的问题从童心的脑海里往外涌，然而童心一句也没问。那是人家的事，既然要移民，人家肯定已经想过这些问题了。你们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，不管他们怎么反对，我们都会去的。只是亲爱的，去了澳洲我会想你的。蓝军想给童心一点安慰。是啊，我也会想你的。说完这句话，童心一个字也不想说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又一个周末，多多去参加冬令营了。整个傍晚，童心都在厨房里忙碌。除了平日里赵腾飞最爱吃的麻辣龙虾、土豆炖牛腩，童心还从网上下载菜谱，学做了两个凉菜。这样的夜晚，应该坐下来喝一杯。等待土豆炖牛腩出锅的空隙，童心冲了个澡，换上那件迷人的黑色短裙。你的大长腿像两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白萝卜。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，赵腾飞 曾这样形容童心的双腿，虽然并不确切，但童心喜欢这样的比喻。这是这个理工男在床上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情话。结婚十年，烟熏火燎，童心脸上的皮肤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紧致了，胸部在哺乳之后也开始下垂，只有这两条大长腿没有变丑，反而越发温润白皙。从卧室出来的时候，童心拿出一盒药放在赵腾飞的面前。这是上周托罗伟从美国寄来的，据说对中风后遗症很有效，你下次回去让妈妈试试，如果有效，我让罗伟再寄些回来。赵腾飞按照药名上网查了一下，果然好评如潮。老婆，谢谢你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去国外找药呢？两个月来，赵腾飞第一次叫童心老婆，第一次目光柔和地看着童心。腾飞，你打算一直在沙发上睡下去吗？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召唤，这种感觉很糟糕。童心，我需要你的理解和帮助。我们应该冷静下来，一起来面对问题，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互相伤害。嗯，我理解你。这些天，我也在反思。我没有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。过来吧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两个人移步餐桌前，接下来的聊天变得越来越和谐。妈妈生病以前，我从没担心过老人的身体，似乎他们永远不会生病，不会老，永远都站在我们身后，任劳任怨。但当我站在病床前，看着妈妈说不出话来，我才意识到，这些年给爸妈的关心太少了。我是个不称职的儿子，我必须回到他的身边，陪伴他，把亏欠他的弥补回来。腾飞，你做的没错，我能理解你。如果是我妈妈得了病，我也会这样想的。只是我们不要着急做决定，也许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说不定半年以后妈妈就能恢复过来。或者你做做爸妈的工作，也许他们愿意来都城生活。腾飞，我这样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这个家。你看，我们刚买了大房子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梦想。为了这套房子，我们付出了很多，一天没住就要卖了它，是不是有些可惜啊？还有多多，再过三年就可以积分落户了，多多就是都城人了，将来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。如果回到一城，想考上好大学，那得有多难呢？还有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都城有国内最好的医疗资源。如果妈妈愿意来都城生活， 就可以享受这些优质资源呢。 说这一通话时，童心显得胸有成竹，理智而高尚。红酒杯一直在童心的右手上擎着，他用左手拨弄着自己乌黑的长发，洗发水的香味和红酒的味道弥漫整个客厅。童心知道自己即将胜利，赵腾飞的身体变得柔和，不住地把土豆和牛腩送进嘴里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些天我也思考过，回到义城不是个成熟的决定。其实你知道的，我也不愿意回去，但现在我妈妈躺在床上需要人伺候，我不能像个亲戚一样隔三差五的回去看他一眼，然后就回到都城享受自己的生活，那不是一个儿子应有的表现。百善孝为先，一个男人如果不孝顺，无论他取得多大的成就，都会遭人鄙视的。童心，我倒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咱俩讨论一下看是否可行。你说。我想一个人先回去，你和多多继续留在都城。 两地分居？ 童心大吃一惊。嗯，只是暂时的，不会太久。如果妈妈恢复得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义城到都城也不是太远，坐高铁只要四个小时，我每周都可以回来看你们呢。 那你要考公务员吗？要辞了现在的工作吗？ 我回去了，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法干了。我想先考公务员试试，如果能考上，也算有一份稳定工作，家里就多一份保障。 这是个让童心意外的建议，也并非不可接受。赵腾飞没有逼着童心举家搬迁，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。只要童心和多多还留在都城，赵腾飞早晚都会回来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心花，你善良吗？啊。